花落土，寻埋横竖甲上，无鬓乱，有泪染腮上，悲心世自怜自伤，瘦腰舞绿杨，早结后暗彷徨。姑娘啊，我看你芳容惨淡，玉颜憔悴，唯是体美容夜不待修饰，眉宇间更有英灵之气，你何以沦落到此呢？ 既然如此，你何不披月光？ 银河无说离业梦， 惊险满路途，痴女难的空。 我判死日甲兵，青出若烟徒恨往，相揭巫山云覆浪。放乱语再度情长，姑娘，究竟你夫家居何处？待我为你登门理论。 哎呀，刘相公，你去不得。 姑娘，去不得，缘何去不得？ 你有所不知咯。